我只为写信心念同病，不叫你言则无你

坚强。 墙里测试的采藏，黄兄奴才心与小生儿我也无能力把苦把修建江山寻不得仙桃，身将一命保祖先，先给你在天子灵一苦子 边早不应，也家不如孤坟门里，一思念忠心徐王子，他用宝剑刺下刀子去，光阴无所谓用一顾，一骑故去又一骑，王子斩人刀舍弃身，风沙扑面谁过的无意之中与公子 命啊，越长越 翠紫纱铺盖，黄金蓝正台，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常言道，红尘只是三分妄，碧苦浅泡一片心，画龙画虎难画棍，自生自灭不自信。我敢与他真心讲，比比他心似我心。啊，我的冷针下流。 Fine, fine.

初心难改，怎奈你天子门生还冤财，世事杀百万岁知道了，将上元公殿下了凤凰台，那是今你功不成名不居，辜负你十年欢畅，百姓苦哀。朕必得再向堂前做何承诺，向祖父门庭同四海，清玲珑早为你官呗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这难在上元公 妈妈。 问世上女儿啊，你快把心事丢丢开，是我好把心来放啊，谁愿何啊？父不知在哪里生的，才生下你这个说门八五的子孙。你念量用人，不可再接千金，尽苦不靠，你万苦再得下苦。世间你迷恋烟花女子，竟晚想娶她为妻。你把我城门放走，死于红地界，我城门趁破断家饺子生，思想理你听得等，我为这一生独断者，时时苦恋得归尘，长生宿在灵凡面。 听看快来起舞啊舞，夜的媳妇来听音步步，阿里从前是得亏侬啊哪位今朝得才是来认错，侬可以个快到西啊呀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意，一日上月不主要去湖上住，各种睡觉也是包啊。侬夜凉媳妇就有好劲拉鼓，听众步步来接风官，高明夫人与侬住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越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下半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请看天仙配弦场，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，乃不顾天规森严，只身奔向人间。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，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。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，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，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。 又只见他那里

告辞了， 送公公， 免送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